收拾着心里的冷漠，期待着下一个结果。过去到现在，从憧憬到失落，想开口竟不知所措。越挣扎就越逃不脱，怎能让飞蛾去扑火？就随风而落，不再计较结果，竟以为这就能解脱。寻找另一种寄托，却渐渐迷失了自我。挣扎就越逃不脱，怎能让飞蛾去扑火？就随风而落，不再计较结果，竟以为这就能解脱。寻找另一种寄托，